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感应篇汇编第十九句，忠孝两个字，这两个字实在是德行感应的根本，所以注解里面在全篇是最丰富的一段。我这个本子给你们用的本子不一样，我这个本子总共有17页，这个一页是两面，可见的古德对这两个字重视。忠孝，孝是诚敬的根本。佛法建立在孝道上，中国自古以来，儒家的教学也是以忠孝为中心。所以受教育，什么叫教育？忠孝而已矣。这个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就是要学忠，要尽孝。古人教我们，为臣要尽忠，为子要尽孝，这个是天理之常，人伦之本。这个注解开端呢，就这四句话了。为臣尽忠，这句话要用现代言语来解释，所以佛教人一义不一语，这句话讲得好啊！你要懂得它的意思，因为语言会随着时代变，意思是原则，是纲领，永远不变的。在过去帝王的时代，为臣尽忠是臣子对于君王要尽忠。那么用现代的话来说呢，就是被领导对于领导的人呢，要知道尽忠。这个意思引申来说呢，就是为一切人民服务啊，要尽忠。这个意思诸位就更好懂了。我们服务啊，服务有对象，对象是什么人呢？对象是人民。我们为人民服务，为众生服务，要知道尽忠。为子尽孝，这一句话好懂。忠，这个尽忠啊，是以尽孝为根本。如果一个人不懂得孝，他怎么能够尽忠？孝是天理之常， 人伦之本啊，忠实做人的大道理啊！你看看中国的文字啊，这个"忠"这个词，忠心的啊，就是你的心要正，要忠，不能有偏，不能有邪。古人给我们解释沉静，沉静是相貌啊，一念不生是为沉啊。由此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啊，忠心就是一心，二心就不忠，二心你的心就偏了。忠心是一念不生啊，生一念呢就不忠了。由此可知，忠这个字沉静到基础，真诚恭敬到基础才叫做忠啊。儒家的教学，佛家的教学就是教的这个。这是天理之常，常是常道，永恒不变的。在佛法里面讲的，就是法性之常啊，法而如是啊。人能够守着常道，这个人就叫做佛，就叫做菩萨。舍掉了常道，违背了常道，这个人就叫众生了，就叫凡夫啊。可见的圣凡就从这个地方一念差别。人伦之本，做人的根本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忠孝这两个字没有了，人伦的根本就丧失了。还有人的形状，有人的样子，实际上是不是人呢？不是人了，只是人的样子啊。天台大师讲《法华经》，讲十法界展开为百界千如，百界从哪里来的呢？每一个法界里面都有十法界，譬如我们是人法界，人法界里面有人中之佛，哪是人中之佛呢？忠孝两个字做得圆圆满满，丝毫没有缺陷，这个就是人中之佛啊。人中之菩萨，忠孝两个字 做到五成以上啊，没有圆满，这是人中的菩萨，人中的圆觉，人中的声闻。忠孝两个字能够做到摄之一二，那才是人中之人啊，才算得上是个人啊。能够做到四成五成人中的天人啊，如果做不到，违背了人中的畜生，人中的恶鬼，完全相违背，就大逆不道，人中的地狱。每一法界都具足十法界，所以就是一百法界了。每一界里面都具足十如是，所以称为百界千如。百界千如是告诉我们一个原则，告诉我们事实真相。这样再展开，一百界里面每一界里头又有十法界，就千法界了。所以法界无量无边啊。法界从哪里来的？从我们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变现出来的，无量无边的法界。变幻无穷啊，这个里面变幻里面有一个不变的原则，这个原则就是忠孝啊。所以在感应篇忠孝这两个字注解占这么大的篇幅，这个是古大德的慈悲爱护，唯恐我们对这两个字认识不清楚。事出世间的学问能不能成就，关键就在这两个字。修行能不能正果，关键也在这两个字。你说这多重要。他底下这几句话我们把它念下去，意思深广无尽，是微臣不忠，君复何望于臣？微子不孝，则父复何望于子呢？畜生禽兽之不如啊，安可言人乎？这个几句话现代人听到会摇头啊，听不进去啊。现代人不以为然啊，认为说这种话落伍了，这旧文化了，应当要淘汰掉了。凡是有这种观念的人，有这种行为的人，所以才招来世间的大灾难。 懂得忠孝的人，啊，懂得这个道理，懂得事实真相的人，不但不敢为非作歹，连一念邪思都不容许，啊，哪里会造业？更何况造极重的罪业？这些意思，我们同学们要多多的去想想，多观察，细心去体会，然后才知道圣人的教诲至真至善。我们绝不能迷于世俗啊，迷于世俗招来的苦报无有穷尽。诸位也许晓得，古今中外有许多预言都集中在这个时代，啊，都说这个世间会有灾难。我们学佛的人不相信预言，学佛的人相信因果，如是因，如是果，如是报啊！佛不说预言，佛说因果啊。善因一定得善果，恶因一定得恶报，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！忠孝是善。忠孝是善之大根大本，这个字不能不多说说，要把它认识清楚啊！这两个字在中国制造文字原则里面都是属于会意啊，文字是符号，你看到这个符号体会呀，这个符号里面的含义啊，所以忠是忠心，不偏不倚啊。教我们如何用心呢？忠是真心啊，偏了就是妄心啊。这个字是叫我们用真心的，诸佛菩萨用真心，声闻缘觉用的是相似的真心，还没有到纯真。六道凡夫用妄心不真啊，所以这个意思很深很深啊。孝这个字是叫我们体会事实真相，事实真相是什么样子呢？你们看看这个字的样子，上面是个老，下面是个子， 这意思很明显地告诉我们，上一代呀跟下一代是一体，就小啊，上一代跟下一代分家了就不孝了。从这个意思再引申，上一代还有上一代，过去无始，下一代还有下一代，未来无终，无始无终是一体。这是什么现象呢？岂不是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自信法身的样子吗？大乘经上常说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就是这一个字最好的注解。孝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。所以我常讲啊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就是自己，这就是孝字啊。这个符号说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明了这个真相，你就认识孝道了。这两个字合在一起，就是圆圆满满的佛法。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说什么？忠孝二字而已。不仅是世尊所说的一切法不离这两个字，乃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无尽的法藏也是这两个字而已啊。这两个字怎么说得尽呢？诸佛如来一起说，共同说，说无量劫这两个字还是说不尽。我们连这两个字的粗浅的意思都不能体会，难怪修学功夫不得了，严谨听教不能开悟啊。严谨听教不能开悟，是对这两个字不认识。念佛修行功夫不得力，是这两个字丝毫都没有做到啊。所以这两个字你认识了，你会开悟啊。这两个字做到了，你就能修行正果。所以这两个字我们也要多用一点时间来跟诸位同修介绍。实际上我知道的也不多啊。我能体会到几分呢？我也只能做到个一分两分而已啊。 注解接着说，人虽应登仙品，必须多历岁年，为至忠至孝，是今日谢世，明日变身天界，人之忠孝为臣子大节，其志尤为超度之本哉。这个话说得好，说得对，没错。这是讲到什么？讲到修行。感应篇是道教的，道教修行目标在升天，进入神仙的俱乐部。也很难得的，升天不简单的。佛法里面讲，欲界天要修十善四无量心，色界天还要修四禅八定，但是人生在世，能够尽忠尽孝啊，不必修行，死了以后啊，自自然然就升天了。这个话是事实啊。忠信至忠至孝的人，升天的品位也高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如果不忠不孝，虽修十善四无量行，也不能升天。同样的道理，不忠不孝，念佛也不能往生极乐世界。你在念佛堂诚心诚意去念，一天念十万声佛号，一样不能往生。所以这两个字不但是做人的根本，也是修行的大根大本，决定不能疏忽。这两个字我们要多用一点时间来研究讨论。今天时间到了，就讲到此地。